啊，真的要修行。依照这个理论，修正我们行为。啊，这一点很重要。如果不能落实，不能把它变成我们的思想行为，那叫白修了。那学了有什么用处？这个经要讲啊，要讲明白，要讲透彻。啊，不但中国人要，外国人也要。谁想离开六道轮回？谁想永远的离苦得乐？啊，像经上所说的，离究竟苦，得究竟乐。你只要想这桩事情，这一部经就非常管用，能帮助你满足你的梦想。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以缘生四土，今等不退也为去。这是无量劫以来十方世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都在梦寐以求啊！求什么？缘生四土，缘是圆融，是圆满。那四土是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十宝庄严净土，方便净土，同居净土，四种。那生到任何一土，四土通通都得到了，这叫缘。啊，佛所说的，无论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无不是究竟圆满。华严说得好啊，一切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无量法门就是一门，一门就是无量门。那问题在什么地方？佛法是从自性清净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凡夫要不用清净心，不用真诚心、恭敬心，你决定得不到。即使释迦牟尼佛来，孔子再来，你也没有办法听得懂。你也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但是阿赖耶里头种个佛法种子，这个你可以得到。这个种子什么时候发芽？ 茁壮开花结果，那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要记住，印光老法师常常讲，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那么换句话说，一百分的诚信就得一百分利益，没有诚信，利益就得不到。这个话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深广没有边际。学佛必须具备的条件呢、我们这一生非常幸运，遇到佛法了。遇到没有诚信心，遇到真正高明的善知识，人家不教你。为什么不教？你不能接受。跟你说了，等于白说，你听不懂。不能体会，不能消化，所以就不必说了。诸佛菩萨说老实话，他们示现在人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果然真正是发气，老和尚看准了，必定帮助你得定开悟。你是不是那样的人？什么样的人？真诚到基础，加上听话正干，这是真正善知识诸佛菩萨最欢喜的根器。遇到这样的人，根熟的众生，那怎么样？一定帮助他在这一生成佛。我们的根性都是半吊子，不能说没有，有那么一点点，不成熟啊。不成熟也很费劲呢。我是常常勉励同学拿自己做例子。我有没有老实听话正干？有，跟古人比不及格。如果在200年之前，我会被善知识遗弃了。为什么？不够条件，不教你。生在这个时代，遇到善知识他还肯教我，那就是我这个老实听话真干不及格的也教了。还有一点，好比考试，我的考试只能拿到 三十分。啊，古人比呢，两百年以前的，两百年以前的人都有七八十分。啊，那么我不跟别人比，别的同学来比，别的同学这个真诚、清净、恭敬呢，大概只有三分五分。那三分五分跟我比，我就很高了，我有三十分。啊，他们才三五分呢、啊，啊，这就是被老师选中了。啊，我现在差不多要到七八十分了。啊，怎么到的？63年的学习，锲而不舍，啊，天天干。啊，没有一天不读经。啊，没有一天不跟同学们分享。许多的悟处啊，都是从讲经里头得到的。啊，所以要真干，就是要把学的东西落实。啊，给现在人有科学的便利，但是人懈怠了，学习的情绪很低落，而且心浮气躁。啊，这时修学圣贤教育，大乘佛法最大的障碍。啊，大概20年前我们就用网络了。啊，12年前我们开始用卫星了。如果不是这个，我会跟海贤老和尚一样，嘴巴闭起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要不要讲经教学了？不要了。为什么不要？找不到学生。啊，我想找一个像我自己一样的学生都找不到。啊，真诚恭敬心只有30分，现在就找不到了。啊，我的老师还遇到我，我今天再遇不到好学生了，那还讲什么呢？啊，干脆念佛，老老实实求生净土。啊，这个可以，能做得到。啊，有把握往生。把握从哪里来的？从经教里来的。啊，经教里讲的理，讲的方法，讲的境界，我明白了，我懂了，我知道怎么修行。啊，制度没问题啊。那有这个科学设备呢？我想有人呢？有人，我没见到。他在哪里学？他在网络上学，他在电视、卫星电视学。真有不是假的，只要有一个人，我就没有白讲。佛师门中不是一人呢、啊， 啊，所以我讲得很快乐，讲得很欢喜，如同有真正的学生，啊，具足圆满的老实、听话、正干，啊，这些人将来的成就肯定超过我。古人教学常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些人的禀赋高，具足优秀的条件，他将来肯定在我之上。啊，那我自己为什么不能提升呢？环境不同。啊，一生流浪啊，这一般讲的没福报啊。啊，一生希望有一个地方住下来，不要动了，非常羡慕古大德，住一个山上，住一个寺庙，住几十年，乃至于一生都没有离开，这个大福报啊！我没有这个福报啊！啊，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到晚年85岁那一年，香港有个居士，他把他自己住的，他往生了，把他住的小房子供养给我。啊，也正好我拿到香港永久居留的身份，我想这些都是佛菩萨安排的，让我住在香港。啊，在这个地方念佛，求生净土。净宗之妙就妙在这一句阿弥陀佛，真心真愿，没有一个不往生。那这句名号能消罪业，能化解灾难，能帮助你平平稳稳的往生极乐世界。啊，法门简单重要，但是很难相信。我也是学了60多年才相信。啊，实心塌地念这句佛号，一天到晚不要间断。啊，口里不念，心里头要念。不爱工作，无论干什么事情，心里有这一句名号。啊，要用思考，就得要放下名号。工作做完了，佛号就提起来。念成熟之后，睡觉做梦都是念佛。 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你就有把握往生了。功夫成熟了，啊，睡眠时候也不会忘记。我的善根福德因缘只有三十分呢，比不上古人呢。啊，古人要是遇到这些艰难，60年肯定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啊，这原因是什么？用心不断。虽然没有离开佛法，啊，63年没有离开佛法，不断。如果63年用在一部经上，成功了。学的太多了，太杂了，吃大亏。啊，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你们要是能专心一致，一部经至少10年，你就晓得，你肯定超过我。啊，我们希望佛法后继有人，佛法才能兴旺，众生才有福。啊，我这个年龄不定什么时候走，所以决定努力念佛，万缘放下。今日善被往生之人，若不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啊，本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信念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啊，无量寿经上用8个字，欧耶大师浓缩成4个字：信、念、持名。真真不可思议啊！我们要记住啊，一分一秒都不可以离开啊，分秒必争啊！我真正相信，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什么都放下了，啊，不再干傻事了，啊，世间事有缘，这个缘是。这个缘是利益众生的，这个缘不是小因缘，可以做。啊，如果不是正法救助，不是利益众生的，再殊胜的缘我也不要了。这个事情要懂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我们要想往生，这八个字要刻骨铭心，念念不忘，一切时一切处提醒自己。我们每天有四个小时在一起学习，那这四个小时的提醒，希望另外二十个小时都不要忘记的真干，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永远不要搞生死轮回了，永远不要再搞冤冤相报了。啊，这一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世，以后再来换成菩萨身份。啊，不再是凡夫了，这就对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大菩提心一向专念，是弥陀本愿之心髓。阿弥陀佛，慈悲到基础啊！他是为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六道迷惑的众生，那真正想帮助这些人离究竟苦，啊，究竟苦是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才叫离究竟苦，真的苦了。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那这个帮助众生才帮助的彻底，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是帮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恩德多大，唯有知恩他才会报恩，现在人不知恩，所以他不懂得报恩是应当的。那为什么不知恩？没有人跟他说，头一个父母之恩，没人跟他讲啊，儿子跟父母常常作对呀，啊，没有人教啊，啊，学生跟老师，老师给我们发声会面。恩德等同父母，啊，不知道报恩，所以就没有好老师了，不知道孝顺父母，所以也就没有好父母了。父母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啊，孩子从小 什么都没学到。啊，他学的是什么？现在的小孩。每一天不离电视，不离网络。啊，网络跟电视叫他什么？叫他傻到阎王。他本性是善的，没有人教他。啊，接受到的全是负面的。啊，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负面。他全都学会了，从小学会根深蒂固。啊，长大不容易改。啊，中国千万年前，祖宗世世代代的教后代，啊，人性本善，人生才是要应该孝顺父母。啊，应该要尊重老师，要尊重长辈，这是做人基本的道理。啊，有没有道德不行啊。啊，首先要成就自己的道德修养。啊，有了道德了，烦恼轻，智慧长。啊，我们今天修复心量很小，自私自利。啊，没有断烦恼，没有在道德上用功夫。啊，于是自己迷惑颠倒。起心动念是自私自利，是损人利己。啊，这就造了恶业了。恶业的果报在三途。恶鬼地狱出生。啊，那就更苦了啊。人生在世，时间很短暂。一百年确实，一弹指就过去了。死了以后怎么办？啊，绝对不是死了就没有了。要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了，什么都不必学了。学圣贤修佛菩萨就毫无意义了。啊，真正明白之后，死了就不得了，麻烦大了，因果律里头要给你算总账啊。所以人不能不觉悟啊，觉悟了不敢不回头。啊，佛告诉我们，以自己一生修学的功德，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叫回向。啊，我不求名闻利养，我不求七情五欲的享受，也不想升官发财， 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正善人。为什么？他于人不憎，于事无求。啊，世间人所要求的我都不要，我所求的世间人也不要，跟世间人没有冲突，自然就和睦相处。啊，念佛人接受佛的教诲，所有一切大乘经教到最后通通直归净土。啊，所以一心念佛，昼夜不断啊。临寿终时，佛与菩萨来接引你，一定来接引你。他也不来接引，极乐世界在哪里？找不到啊！啊，一定会来接引你。啊，在接引之前，你在梦中，在定中，肯定见到佛。佛告诉你什么时候来见你，他知道。所以往生的人欲知是知。啊，很多往生人在三个月之前就知道。啊，晓得是哪一天。啊，那么生到极乐世界做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可了不得了。阿惟越智圆真三不退化身菩萨，中国禅宗里面所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叫做阿惟越智。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生到那边你就是化身菩萨。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之名，实际上是平等世界。啊，通通都是化身菩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是古来许多祖师大德都认为这八个字是本经的重要最重要的指导原则。啊，偶业大师在要解里把八个字变成四个字，大道至要至简，一点都不复杂。啊，简单明了。大师说：“信、愿、持名，真心祈愿，就是大菩提心。持名，至持名号，就是一向专念。啊，要解里头这四个字。”让印光大师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得太好了啊，这么简单。 啊，每个人都听得懂，每个人都做得到。啊，那你不肯做呢，就没法子了。你要肯做，没有一个人做不到。那我们要细心观察过去念佛往生的这一些大德，现前我们亲耳听到的、亲眼看见的，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那可是不能相信的人啊，还是很多，大有人在。为什么？烦恼习气障碍我们的智慧，障碍我们的信心。纵然亲眼看见，看到人家有成就，对自己呢还是没有信心，甚至对自己没有产生真正的警觉。为什么呢？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我行我素啊，毛病习气没有能改过来，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太多了。啊，台中莲师的莲友，一万人当中啊，难得有三五个往生，不是万修万人去啊！啊，莲友们，都清净，都念佛，为什么一万个人只有三个五个？啊，今天懂了没有呢？似懂非懂。佛念了没有呢？也是似念非念。啊，每一天念几声佛，甚至念几百声，念几千声，念一万声，没有想往生极乐世界，那纵然看到念佛往生的瑞相了，台中市的莲友往生，那在莲社做告别式，大家亲眼看到了一下，也赞叹，可是自己依然是我行我素，没有警觉，没有发愿真感。啊，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回想起来当时我所说的这个状况，包括我自己，对净土生不起信心，很尊敬啊，也很看重他，并不敢轻视，但是自己的心就是放不出来啊。这什么原因？我自己的原因，说老实话，老师讲经我们没听懂，祖师大德留下来这些著书没有看懂。为什么看不懂听不懂？事情就在面前，读了印光大师文钞，这才把我们的毛病找出来了啊。什么原因呢？沉浸不够啊，不是没有沉浸，有有听不懂啊，真有。要不真有，能天天去听吗？一堂课都舍不得放弃，有沉浸心呐。沉浸心不够，没有达到标准啊。印祖说，一分沉浸，你只得一分利益。我们把沉浸分作一百分，啊，大概我有30%的沉浸性。那么一般同学的沉浸性，我的估计10%的沉浸性。啊，我比他们多，多怎么样呢？也没听懂，也没有把疑惑诊断掉。啊，那要多少分的沉浸？用古人的标准，就70-80分了，有力量了，产生力量。能够到90分呢，那决定的生净土。那达到这个标准的人找不到。要靠在这一生当中培养，给诸位说，要长寿。如果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啊，沉浸心没有提到一定的标准，我们说一定的标准算60-70分吧，没有到这个标准，往生就不可靠。30-40分更没有把握了啊，我的佛菩萨的加持，寿命延长了啊，能够锲而不舍，遵守老师的教诲，看破放下，放下看破用了整整60年功夫啊，大概把信心提升到60-70分。 这六十年一下子不算短的时间啊，如果不是每天认真学习啊，锲而不舍，达不到这个标准了。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没把握。念佛着重在一心，这一心就是真诚心，这一心就是清净心，这一心就是恭敬心。那印光大师讲的诚心，觉明妙心菩萨告诉我们，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昼夜不断，一心就是不怀疑，不夹杂，昼夜不断是相续不断，念佛的条件统统具足啊。一生决定证得究竟圆满，我们千万不要疏忽。千万不要把这次机会错过。啊，净宗把禅教、邪密、全融摄在其中，就一句话。一句佛号是禅，是密，是般若，啊，是方等。是法相，是三句境界，样样都不缺。世俗世间一切法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念这名号统统念到经上说法上饮食，所以我们在法里头只取一法，海贤老和尚只取一句名号，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一即一切，一切皆即，大乘是圆融的，妙不可言啊，这一法成就了，一切法全得到了。怎么得到的？见性得到的。怎么见性的？得定。啊，用这一句名号就可以得到。就那么简单。真真不可思议。 我们的目的就是到极乐世界，就是亲近阿弥陀佛。妙极了这个法门呐！啊，所以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无上菩提心就是真心真愿。啊，多了四十八愿，就知道果报无比的殊胜。啊，太殊胜了，殊胜到我们不敢相信。啊，但是我们要知道，释迦弥陀决定没有一句妄语，全是实实在在。我们能信得过，这就是有福报。啊，阿弥陀佛发的愿太大了，无量无边际，一切诸佛刹土，诸佛无量，世界无量，他统统都要度。一个都不放弃啊！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心量，跟阿弥陀佛不相应，所以为什么念佛人多，往生的人那么少？心量太小了啊！斤斤计较。一丝毫都不肯放下啊！这样的心念佛怎么能往生啊？为什么连舍同修那么多，真正往生，这李老师说的一万个人有三五个，那为什么不能往生？没发菩提心啊！偶业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幸运就是菩提心。决定你能不能往生，你跟阿弥陀佛心是不是相同，念是不是相同，跟他的心不同，跟他的愿也不同，天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跟阿弥陀佛结个缘，什么时候能往生呢？心同佛心，愿同佛愿，就能往生。啊，愿是四十八愿，心是普度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要看作自己的亲人，现在讲亲人都没用了，为什么？现在人没有亲人人与人之间现在变得只有厉害，对我有利的就是亲人，对我没有利的父母都不是亲人，父母小时候把他培养大，到他自己能独立了，父母对他没用了，就丢掉了，对父母 这种亲情没有了，兄弟没有了，啊，夫妻靠不住，啊，这是什么？亲情情没有了。所以现在人在这个社会上孤独啊，多可怜可悲啊。啊，利益没有了就是陌生人。宗教教育是人类不能缺少的啊！宗教教育内容是什么？是伦理，是道德，是因果，这三样东西是人类主要的教育。人能够活得尊严，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不能离开这三桩事。啊，现在人都跟西方学，西方价值观里头没有孝道，也没有师道，诸位要知道，把传统疏忽了，把祖宗丢掉了，现在跟着外国人走，我们今天